张小斌，还有姓戴的，谁都想从辉姐这里弄到这东西。可是谁都想不到，这回辉姐竟然把它带在身上了。原因很简单，辉姐根本没有地方藏，她在银行工作了20年，因此更不信任银行的保险箱，再保险的锁也锁不住私心，再厚的铁门也挡不住贪心。 辉姐， 张小斌拉着一个小拉杆箱朝着辉姐小跑过来，辉姐赶忙把手从小腹挪开，看着张小斌油乎乎的胖脸，心里七上八下。哎，他怎么来了？ 上边交代了，让我陪你去香港。 张小斌抬手往上指指，就好像上边说的是上帝。辉姐撇了撇嘴，自嘲道： 就是不放心我呗，一个女的没文化没后台，作风还不咋地，真是难为领导了。 领导？张小斌愣了愣，这才反应过来。 哦，我说的上边，不是真的上边，是牛千金。 张小斌突然压低了声音，生怕别人听见那三个字似的。辉姐恍然， 啊，是牛千金不放心，所以派张小斌跟着我一起去香港。哎呀，一个女人对于自己老公的情人，那是绝不可能信任的，更何况辉姐的态度变化太快，下午才吵翻了脸，晚上就改了主意，巴巴地谈条件了。昨晚张小斌的大餐没有牛排，只有雪茄和鸡尾酒，当然还有牛千金。 在京城某超人气夜总会的包厢里，牛千金故意朝辉姐脸上吐着烟圈。 怎么这么快就改主意了？ 辉姐抬手掩了掩鼻子，小声嘀咕道： 你说的，给一笔钱让我们远走高飞，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还以为你不稀罕呢。牛千金满脸疑色，却也更得意了一些。 这问题倒是该我问，你是不是真的？ 辉姐又抬手掩了掩鼻子，所以没吭声。牛千金故意朝着他又吐了一大口烟气，辉姐抬手扇了扇。牛千金翻了翻白眼道： 还挺能装的，李卫东可比我能抽，你遮吗？ 不遮。 辉姐直截了当的回答，这倒让牛千金有点意外。辉姐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继续说： 要在以前，你抽我也不遮，说不定还管你要一根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诶，为什么？ 因为我怀孕了。 辉姐用手抚摸自己的肚子。 李卫东的，我一直想要，好多年了，终于有了。 牛千金一听，目瞪口呆。 所以，我改主意了，只要你肯出钱，我就让李卫东跟我走，走得越远越好，让谁都找不到我们。我不想亏待我的孩子。 辉姐的口气很坚决，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牛千金依然哑口无言，眼睛里像是在冒火，恨不得掐死辉姐。 倒是张小斌不失时机地插话道：“你去，李卫东能愿意？”张小斌边说边向牛千金使了个眼色，牛千金眼中的怒意立刻消减了，剩下许多的鄙夷。他干嘛不愿意呀？不愿意也不行啊，为了孩子，我死也得把他给拖走了。这句话辉姐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辉姐就是这样和牛千金达成协议的，和那个被他嫉妒和畏惧了快20年的女人达成了协议。牛千金对辉姐的感觉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派了张小斌来做补充协议。牛千金却并不知道张小斌真正要补充的是什么。辉姐故意不看张小斌，可张小斌汗涔涔的后脖颈子更让他反胃。女人一旦动了情，注定没有好下场，但女人又是注定要动情的。最可恨的还是男人，不只用女人满足生理欲望，还要满足别的。张小斌主动开口，试探着问辉姐：“你昨晚说的是真的？啊，真怀上了？”这是张小斌第二次问这个问题。尽管辉姐已经告诉过张小斌她并没有怀孕，可是昨天晚上辉姐只顾着牛千金，没考虑张小斌演得太像了，于是惹起张小斌的怀疑了。这场双簧还真的不好演。辉姐明白这件事事关重大，如果她真的怀了孕并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那么她和老李的关系就不再是张小斌所理解的。一锅曾经热烈沸腾但早就冷却的隔夜汤，食之恶心，丢了又有点可惜。张小斌也是有孩子的人，他知道如果男女之间多了个孩子，那将意味着什么。张小斌和辉姐所秘密达成的协议就很有可能不成立。辉姐未必会因为害怕自己受牵连或者嫉恨牛千金和牛行长就出卖老李，就算不提感情，孩子至少是一张好使的银行卡。老李如果进了监狱，辉姐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切，哪能呢？我都多大年纪了。辉姐故意的白了张小斌一眼，毫不尊重的那种。有时候女人越不尊重男人，反倒越让男人觉得安全。张小斌扬起眉毛，一侧比另一侧略高，说道：“哎呀，可您演得真像啊。”“演得不像，牛千金能信我吗？”辉姐又白了张小斌一眼，顺势把目光移开，眼前立刻出现一排浅蓝色的警服，是检查护照的海关警员，面无表情的等着旅客把夹着登机卡的暗红色本子递进去。辉姐手里的本子却是深蓝色的港澳通行证。辉姐猛然醒悟，她连护照都没有，能跟老李去哪儿呢？她出得了海关却出不了中国。张小斌真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海关，辉姐突然心念一闪，刚才朱迪在电话里说什么来着？要过关了。哎，过什么关？难道朱迪也在过海关？辉姐 踮起脚尖，四处瞭望了一圈，到处都是人，并没有朱棣。灰姐苦笑了一下，悠悠地叹了口气，哎呦，最近整天的胡思乱想，草木皆兵的，心性都变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其实辉姐并没有猜错，朱棣此时的确正在首都机场，只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他乘坐的航班已经上了跑道，随时准备起飞。原本昨晚就该起飞的，但是航班因故取消，所以改签到今早头一班了。朱棣的老板 Frank 昨天晚上并没有按照原计划飞往美国，而是临时改飞香港，而且非常急迫，因此并没有来得及等到朱棣给他送钥匙。但是 Frank 显然并不打算让朱棣长期保管那串钥匙，所以在登机前给朱棣打了电话，让他赶当晚的航班飞往香港。港澳通行证来不及签，就买从香港转机去斐济的机票，票价是香港往返的好几倍。斐济不需要签证，香港过境的旅客无需任何签证就可以在香港进关。为了送一串钥匙，似乎有些兴师动众。 Frank 虽是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却是出了名的小气，不过那串钥匙也的确是重要的。回想起来， Frank 虽然曾有数次把钥匙交给朱棣，却似乎每次都是当天就要回去的。朱棣晚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好歹按时赶到了机场，飞机却并没有来，受天气影响航班取消了，改签第二天最早的。朱棣没打算回到公司去，就在机场的长椅上坐了一夜。朱棣在北京有两个家，父母家，他自己的家，他哪个家也不想去，回不去。还好能在机场坐着，在 Frank 办公室里偷偷翻找文件的亢奋过了，剩下的只有疲惫，精疲力竭，却彻夜未眠。飞机在上升过程中剧烈颠簸，朱棣却睡着了。尽管飞机的座位很窄，引擎非常吵，不远处还有婴儿一直在哭，朱棣却睡得很熟，一觉睡到飞机降落。朱棣拖着行李箱走出香港海关的闸口，仿佛还是没有完全清醒，浑浑噩噩的。朱棣眼前突然冒出一个人来，竟然是老板 Frank。 朱棣吃了一惊，给 Frank 当了十年助理，也曾因为要给 Frank 送东西而出过许多次差，香港就来过不下十回， Frank 却是头一回到机场来接他。朱棣受宠若惊地向着 Frank 走过去，看见 Frank 慈祥的笑脸，心里却总有些不踏实。那笑不像是笑，倒像是面部的麻痹。 Frank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姿和笑容都像是一具石膏雕塑，直到朱棣走到他的面前，石膏才猛然幻化成人，嘴角仍是笑的，眼睛里却射出冷光来。忘了告诉你了，我办公室里是有摄像头的， 我不让公司装，但是我可以自己装，随时用手机监控。 朱迪大吃一惊，心脏一阵狂跳。 弗兰克却微笑着靠近他。所以你昨天下午在我办公室里找什么呢？ 朱迪一阵晕眩，心跳仿佛骤然而止，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我就是想看看费肯公司的莫妮卡，看他拿了多少赔款。 啊，看到了吗？ 朱迪连忙使劲点头，看到了，好多钱呢。 弗兰克凑近朱迪，可是你看到之后并没有停下来，你又在找什么？ 我想知道费肯为什么赔给莫妮卡那么多钱。 朱迪感觉脊梁骨在一阵阵发冷，脖颈子也冷，又湿又冷，是汗水在鼓鼓地往下流。弗兰克冷笑了两声，凑得更近了一些。你要是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的，不用那么费事。你真想知道？ 弗兰克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一双眼睛紧盯着朱迪。想，我想。朱迪不住地点头，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他的脑袋。 好，上了车，我就告诉你。 弗兰克微微一笑，绷紧的脸突然松了。朱迪也长出了一口气，浑身松软的几乎要瘫倒在地。好的，谢。 弗兰克却不等朱迪说完，猛然攥住了朱迪的手腕。 可是我觉得 你还想找到别的。 朱迪顿时丧失了语言功能，再次变成了一棵树，枝杈在瑟瑟发抖，像是有微风袭过。 弗兰克并不在意朱迪的沉默，他松开了朱迪的手腕，用指尖轻轻地挑起朱迪的下巴。你是不是在帮朋友找什么？那位新朋友，好小姐。 郝依依和 Max 王是从丽江飞到昆明，又从昆明转机前往香港的。从昆明到香港是私人包机，从香港临时飞来昆明，再连夜飞回香港去，只为了接 Max 王和郝依依两个人。 Max 王打电话安排的，似乎轻而易举，若不是丽江机场天气状况不稳定，起降窗口很窄， Max 王大概就要叫专机直接飞到丽江来接他们了。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